视天地，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品一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季羡林的散文一条老狗。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著名剧作家关汉卿的剧本《蝴蝶梦》改编的戏剧故事。 首先请欣赏季羡林在2001年自己90岁时写的散文《一条老狗》。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总会不时想起一条老狗来。在过去70年的漫长的时间内，不管我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不管我是在亚洲、在欧洲、在非洲，一闭眼睛就会不时有一条老狗的影子在我眼前晃动。背景是在一个破破烂烂的篱笆门前，后面是绿苇丛生的大坑，透过苇丛的稀疏处闪亮出一片水光。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无论用多么夸大的词句，也绝不能说这一条老狗是逗人喜爱的。它只不过是一条最普普通通的狗，毛色棕红灰暗，上面沾满了碎草和泥土，在乡村群狗当中无论如何也显不出一点特异之处，既不凶猛又不魁梧。然而就是这样一条不起眼的狗，却揪住了我的心，一揪就是70年。因此话必须从70年前说起。当时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毛头小伙子，正在清华大学读西洋文学系二年级。能够进入清华园是我平生最满意的事情，日子过得十分惬意。然而好景不长，有一天是在秋天，我忽然接到从济南家中打来的电报，只是四个字：母病速归。我仿佛是劈头挨了一棒，脑筋昏迷了半天。我立即买好了车票，登上开往济南的火车。我当时的处境是，我住在济南叔父家中，这就是我的家，而我母亲却住在清平管庄的老家里。整整14年前，我6岁的那一年，也就是1917年，我离开了故乡，也就是离开了母亲，到济南叔父处去上学。我上一辈共有11位叔伯兄弟，而男孩却只有我一个。济南的叔父也只有一个女孩，于是在表面上我就成了一个宝贝蛋。然而真正从心眼里爱我的只有母亲一人，别人不过是把我看成能够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已。这一层道理一个6岁的孩子是无法理解的，可是离开母亲的痛苦我却是理解的又深又透的。到济南后的第一夜，我生平第一次不在母亲怀抱里睡觉，而是孤身一人躺在一张小床上。我无论如何也睡不着，我一直哭了半夜。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来了呢？可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母亲当时的心情我还不会去猜想，现在追忆起来，她一定会是柔肠寸断，痛心绝不止半夜。现在这已成了一个万古之谜，永远也不会解开了。从此我就过上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我不能说叔父和神母不喜欢我，但是我唯一被喜欢的资格就是我是一个男孩。不是亲生的孩子，同自己亲生的孩子感情必然有所不同， 这是人之常情，用不着掩饰，更用不着美化。我在感情方面不是一个麻木的人，一些细微末节我体会极深。常言道，没娘的孩子最痛苦，我虽有娘却似无娘，这痛苦我感受得极深。我是多么想念我故乡里的娘啊。然而天地间除了母亲一个人外，有谁能真正了解我的心情，我的痛苦呢？因此我半夜醒来一个人偷偷地在被窝里吞声饮气的情况就越来越多了。在整整14年中，我总共回过3次老家。第一次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为了奔大奶奶之丧而回家的。大奶奶并不是我的亲奶奶，但是从小就对我疼爱异常。如今她离开了我们，我必须回家，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一次我在家只住了几天，母亲异常高兴，自在意中。第二次回家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原因是父亲卧病，叔父亲自请假回家看自己共过患难的亲哥哥。这次在家住的时间也不长，我每天坐着牛车带上一包点心到离开我们村相当远的一个大地主兼中医住的村里去请他到我家来给父亲看病，看完再用牛车送他回去。路是土路，坑洼不平，牛车走在上面颠颠簸簸，来回两趟要用去差不多一整天的时间。至于医疗效果如何呢？那只有天晓得了。反正父亲的病没有好，也没有变坏，叔父和我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只好先回济南了。过了没有多久，父亲终于走了。一叔到济南来接我回家，这是我第3次回家，同第一次一样张卫奔丧。在家里埋葬了父亲，又住了几天，现在家里只剩下了母亲和二妹两个人。家里失掉了男主人，一个妇道人家怎样过那种只有半亩地的穷日子？母亲的心情怎样？我只有11、12岁，当时是难以理解的。但是我仍然必须离开他，到济南去继续上学。在这样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但凡母亲还有不管是多么小的力量，他也绝不会放我走的。可是他连一丝一毫的力量也没有，他一字不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能够取上，做了一辈子的记照事。到了今天，父亲一走，他怎样活下去呢？他能给我饭吃吗？不能的，绝不能的。母亲心内的痛苦和忧愁，连我都感觉到了。最后，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亲爱的孩子离开了自己，走了，走了。谁会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儿子呢？谁会知道，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呢？回到济南以后，我由小学而初中而高中，由高中而到北京来上大学。在长达8年的过程中，我由一个浑浑噩噩的小孩子变成了一个青年人，知识增加了一些，对人生了解的也多了不少，对母亲当然仍然是不断思念的，但是在暗中饮气的次数少了，想的是一些切切实实的问题和办法。我梦想再过2年，我大学一毕业，由于出身一个名牌大学，抢一只饭碗是不成问题的。到了那个时候，自己手头有了钱，我将首先把母亲迎至济南，她才40来岁，今后享福的日子多着呢。 可是我这一个奇妙如意的美梦竟被一张母病速归的电报打了个支离破碎。我现在坐在火车上，心惊肉跳，忐忑难安。哈姆雷特问的是 to be or not to be， 我问的是母亲是病了还是走了。我没有法子占卜，可我又偏想知道个究竟。我于是自己想出一套占卜的办法。我闭上眼睛，如果一睁眼我能看到一根电线杆，那母亲就是病了，如果看不到就是走了。当时火车速度极慢，从北京到济南要走14、15个小时。就在这样长的时间内，我闭眼又睁眼，反复了不知多少次。有时能看到电线杆，自心中一喜，有时又看不到，自心中一惧，到头来也没能得出一个肯定的结果。我到了济南， 到了家中，我才知道母亲不是病了，而是走了。这消息对我真如五雷轰顶，我昏迷了半晌，躺在床上哭了一天，水米不曾沾牙，悔恨像大毒蛇直刺入我的心窝。在长达八年的时间内，难道你就不能在任何一个暑假内抽出几天时间回家看一看母亲吗？二妹在前几年也从家乡来到了济南，家中只剩下母亲一个人，孤苦伶仃，形单影只，而且又缺吃少喝，她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呀？你的良心和理智哪里去了？你连想都不想一下吗？你还能算得上是一个人吗？我痛悔自责，找不到一点能原谅自己的地方。我一度曾想到自杀，追随母亲于地下，但是母亲还没有埋葬，不能立即实行。叔父神母看着苗头不对，怕真出了什么问题，派马家二舅陪我还乡奔丧。到了家里，母亲已经成殓，棺材就停放在屋子中间，只隔一层薄薄的棺材板。我竟不能再见母亲一面，我与她竟是人天悬隔矣。我此时如万箭钻心，痛苦难忍，像一头撞死在母亲棺材上，被别人死力拽住，昏迷了半天才醒转过来。抬头看屋中的情况，真正是家徒四壁，除了几只破椅子和一只破箱子以外，什么都没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母亲这八年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不是一清二楚了吗？我又不禁悲从中来，痛哭了一场。现在家中已经没了女主人，也就是说没有了任何人。白天我到村内二大爷家里去吃饭，讨论母亲的安葬事宜，晚上则由二大爷亲自送我回家。那时村里不但没有电灯，连煤油灯也没有，家家都点豆油灯，用棉花条搓成灯捻，只不过是有点微弱的亮光而已。有人劝我晚上就睡在二大爷家里，我执意不肯。让我再陪母亲住上几天吧，在茫茫百年中，我在母亲身边只住过六年多，现在仅仅剩下了几天，再不陪就真正抱恨中天了。于是二大爷就亲自提一个小灯笼送我回家。此时万籁俱寂，宇宙笼罩在一片黑暗中，只有天上的星星在眨眼，仿佛闪出一丝光芒。全村没有一点亮光，没有一点声音，透过大坑里芦苇的疏溪闪出一点水光。 好，朋友们，季羡林的散文《一条老狗》我们先欣赏到这里。季羡林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聊城市临清县的一个贫苦家庭，我们从《一条老狗》这篇他90高龄时完成的散文中能够看出，家庭环境对他一生的感情世界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您读过他更多的回忆自己早年家庭生活的文章，对这一点必将有更深入的认识。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怀念母亲的。在季羡林的青少年时代，他在文中所描述的畸形的家族关系是很普遍的，这给予他和他的母亲以极大的伤害。而在他即将有能力赡养母亲的时候，母亲却离他而去，这毫无疑问加重了悲剧色彩。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著名剧作家关汉卿的剧本《蝴蝶梦》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